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7集《断子绝孙》二。本是想要借机斥责一下沈贵的无情，偏偏沈妙大喇喇地说出“同床共枕”四个字，古语有些尴尬。也不知沈妙如今为何越发的大胆了，明明行事礼仪一点也挑不出错来，可是在男女之事上怎么就不懂得害羞呢？便是装一装也是好的，否则日后男子见了只会惊讶于沈妙的彪悍，哪个还敢上前亲近。沈妙未曾留意谷雨的神情，因此也不知道谷雨心中竟有这么多的想法，他只是说道，派去孙家那头打探的消息如何了？ 孙家人藏得太严实，下人们也知之甚少。 金哲连忙道， 只晓得表小姐过的日子定是不好，听说第一日 他说不下去了。第一日怎么了？沈妙转过头看着金哲，金哲支支吾吾道， 听说第一日就将表小姐和马厩里的马喂了药，让他们，当时孙老爷还让所有下人都在马厩外欣赏呢。 谷雨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住。 人和马？ 金哲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。谷雨继续说道， 那孙家的人都是变态吧？ 人和马交合，金楚楚有多痛苦，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，被那么多下人瞧见自己不堪的一幕，心中只怕是生不如死。见谷雨还在不死不休地追问，金哲有些恼火，本想着这些污秽的事情还是莫要在沈庙面前说，免得脏了沈庙的耳朵，不曾想转过头去却瞧见沈庙神色从容，别说是害羞了，一点惊讶的表情也无，反而是吐出一句惊掉人大牙的话。孙大人也太过仁慈了，其实可以用牛的。 姑娘。 金哲张大嘴巴，沈妙瞧了他一眼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后宫中处置不听话的女人经常用这一招，他是没有用过，沈妙习惯于直接赐死，倒不愿意多生枝节。不过曾见过梅夫人惩治手下一名与太监对食的宫女，便是让人喂了宫牛发情的药，把那宫女丢到牛栏中活活折磨死了，因此对孙天正的手段倒是见怪不怪，却不知自己的这番举动落在金哲和谷雨二人眼中有多么的惊世骇俗。半晌金哲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说道， 姑娘现在要去哪儿？ 去彩云院。 姑娘去那里做什么？ 谷雨惊奇道。 眼下二老爷不在，姑娘是去找外姨娘吗？ 我找二婶。 二夫人已经疯了。 那倒未必。彩云院中如今已经是翻了天地，其实也不过短短几月时间，整个沈府，准确说来是沈家二房，也就是彩云院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前最春风得意的二夫人眼下是个疯子，大方聪明的大小姐则成了在狱中畏罪自杀还曾与人私通的荡妇，就连出类拔萃少年天骄的二少爷也在满城百姓面前成为阶下囚，死在刽子手的鬼头大刀之下。人生如戏，而彩云院的这出戏未免太过悲剧。唯一安慰的便是二夫人任婉云还有一个嫡次子沈元柏，可是沈元柏养在沈老夫人身边，若是任婉云不疯，凭借着沈元柏还是能够暂时坐稳正房的位置，可是也只是暂时。谁知道沈贵日后还会不会纳妾呢？毕竟沈贵自来好女色，再生出儿子来也不是没可能的。 比起任婉云这头霉运接踵而至，那已经冷清多年的万姨娘却是仿佛迎来了春天。伏低坐小了这么多年，连带着自己生的女儿都多年不见天日，没想到这一回却是如有神助。沈贵固然亲情淡漠，但女人却是不错的。万姨娘只要牢牢把握住沈贵的心，重获荣宠，沈东陵的地位也只会水涨船高。 东陵啊，过几日单老爷给你换一处院子。 万姨娘一边做着针线，一边笑着对沈东陵说道。大约是因为沈元已经死了，沈元把还小，如今的任婉云再也威胁不到他，万姨娘的眼角眉梢都是喜意，话中都带了一丝欣喜。 换什么院子？ 屏风后看书的沈东陵抬起头来。 你一直跟我挤在一个院子里，别的小姐在你这么大年纪早已单独安排了院子，你也应当搬出去的，这地方终究是挤了点。 他们是嫡女，我是庶女。 沈东陵平静地说道。闻言，万姨娘心中一痛，沈东陵的出身是她无法改变的事实，也是她耿耿于怀的地方。他自认为沈东陵绝不比沈清沈月差，可是前十几年只能让沈东陵委曲求全，好不容易熬出头了，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沈东陵继续这样谨小慎微。 之前大小姐有处院子是腾出来的，你不用睡她的那间房，睡另外一间。大小姐的院子朝向好，风景又美，空着怪可惜的。如今老爷待我们不错，想来这个要求他是会同意的。 不用了，姨娘。 沈东陵拒绝了万姨娘的建议。 现在这个时候可不是好出头的时机，已经忍了十多年，不急于一时半会儿。爹现在虽然对我们好，可他骨子里是什么性子姨娘也明白，还是等安定一些的时候再谈此事吧。 万姨娘还想再劝，忽然瞧见自己的贴身丫鬟芦花跑了进来，急匆匆地说道。 姨娘，五小姐来咱们院子了。 五小姐？ 万姨娘一下子站起身来。 她来找我做什么？ 沈东陵也看向芦花。芦花摇了摇头说道。 不是来找姨娘的，奴婢瞧见她去了二夫人静养的屋子。 五小姐去见二夫人？ 万姨娘的声音一下子高亢起来。 五小姐去见二夫人做什么？二夫人都已经疯了。 奴婢本想偷着去听，可是五小姐带了几个丫鬟拦着死死的，其他人都在屋外隔得远远的，听不到也看不到。姨娘现在怎么办啊？ 万姨娘惊疑不定地在屋中走来走去，自言自语道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莫非五小姐是去看望二夫人？可二夫人与五小姐之间便多有举隅，五小姐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呢？ 说着她看向沈东陵。 东陵，你怎么说？ 沈东陵垂眸思索了一会儿才道。 既然偷听不了，那就安分地待着，不要妄想打听。五妹妹这个人不简单，既然做了便有万全的准备，我们就算是使再多的法子，想来也是打探不出来的。 莫非就这样算了？ 万姨娘有些不甘心。 万一她和二夫人合谋做什么呢？ 二夫人和五妹妹可都不会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。 沈东陵淡淡地说道。 况且我们从未与五妹妹对立过，五妹妹就算是要算计谁，也不会算计到我们的头上。 说着他看向万姨娘。 我们等着看戏就好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